继续像现在这样吃肉，将会消耗过量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也会加剧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所以说，当有 alternative、 yeah. 新的选择出现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去拥抱。 对， 好，这就是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前沿的、很科技感的、一个新的主题和对话，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而且未来这个事情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Thank you, Mark，、谢谢 Mark 老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平昌冬奥会会徽是将韩文中的平昌两个字的子音加以形象化后完成的。平昌冬奥会会徽的含义包括了在天地合一的平昌雪花和冰凌，冬奥选手和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共聚一堂，共庆盛典。会徽颜色采用了韩国的传统色彩，也就是青、赤、黄、白、黑这五色。The emblem for the Games was unveiled on May 3, 2013. It is a sty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Hangul letters P and CH, these being the initial sounds of Pyeongchang. The left-hand symbol is said to represent the Korean philosophical triad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and the right-hand symbol represents a crystal of ice. In the emblem and all official materials,Pyeongchang was stylized in camo case as Pyeongchang. In order to alleviate potential confusion with Pyongyang, the similar named capital of neighboring North Korea.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Unveil, U-N-V-E-I-L, Unveil, 就是揭露，使其公之于众的意思。 The emblem for the Games was unveiled on May 3, 2013. 韩国平昌冬奥会的会徽在2013年的5月3日正式揭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